Thank you. Oh, 总觉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，接下来带出的是谭盾的马可波罗四条神秘之路，为交响乐队和十二把大提琴而作，和郭文景的英雄交响曲第一乐章烈火，第二乐章祖国。

Thank you.